少则三个月，哎，多则呢三年两年，啊，这是百病皆由心生，啊，心神情志过度，啊，造成的心脑血管病的影响。那今天呢，啊，今天我要重点的给大家说，啊，心主血脉，想重点的说说这心律失常造出的脑梗。啊，心律失常制造的脑梗，大家伙也都知道，啊，特别常听咱们节目的，啊，医学常识，啊，用三年时间基本就打个基础课了，对吧？那些刚听仨月俩月的，啊，可能有些知识你还没掌握。心律失常当中啊，这个最重要的，啊，最严重的。啊，最容易造中风的就是房颤啊，心脏的房颤啊。有的人说什么叫房颤呢？哎，咱们老百姓常说啊，我心慌啊，是吧，我胸闷啊，是吧。那什么是房颤呢？啊，老百姓的俗语怎么说呀？哎，就是我心脏哆嗦，是吧。说的再俗一点啊，再土一点啊，东北老大妈说，哎呀，我那心脏跳的拿不成个了。哎，心脏直哆嗦，严重的心律不齐啊，每分钟心脏得跳多少下啊，是吧，140次往上，是吧。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啊，人的生命的四大指征啊，怎么证明你是个活人呢？啊，这四条在你就活着，有呼吸，有心跳，有血压，有体温啊。这也是这些常住院的老病号啊，你那病历本上每天都要记录的四条，叫生命四大指征。你这四条在，你是活人，有一条不在了，哎，你也就不在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好多人呢，却不以为然，对吧？哎，不重视啊，一整，哎呀，我60-90的血压呀，啊，我得帕金森了，得脑萎缩啊，大夫你说我怎么找不着原因呢，是吧？这不整个一个大傻瓜吗？是吧？血压60-90了，完了那边呢，脑萎缩、帕金森、老年痴呆，找不着原因。有人有啥找不着的？你那血压离死人差一步之遥了，是不是？血压是推动气血流动的原动力。我们中医现在也测血压，我们把这血压叫做气血活力的风向标。80-123，你那血压是国际标准，气血活力很好。70-101，血压偏低，活力减弱。赶着你那血压都60-90了，那叫休克血压。我也常把它叫做半条命的血压。也就是说，你到了60-90的血压，你的心肌缺血 50%， 脑缺血 50%， 胳膊腿儿啊，眼睛、耳朵、听神经、视神经，就你那胃肠蠕动缺血 50%， 所以叫半条命。这是搁年轻人来讲，休克、乏力，是吧？浑身没劲儿，啊，不干活也累，对不对？眼睛睁不开。你这60-90要搁在60岁的老头老太太身上，送医院吧，住院吧，啊，脑 CT 一查，脑梗、脑萎缩、老年痴呆、帕金森都来了，